六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张晨，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是英国经济学家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杜伯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斯特朗委托所著。全书从整个地球的发展前景出发，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同角度描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呼吁各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下面我来为大家诵读。据有幸飞上太空的宇航员介绍，他们在天际遨游时遥望地球，映入眼帘的是个晶莹透亮的球体，上面蓝色和白色的纹痕相互交错，周围裹着一层薄薄的水蓝色纱衣。地球，这位人类的母亲，这个生命的摇篮，是那样的美丽壮观，和蔼可亲。但是同茫茫宇宙相比，地球是渺小的。它是一个半径只有6300多千米的星球，在群星璀璨的宇宙中就像一叶扁舟，它只有这么大，不会再长大。地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拿矿物资源来说，它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经过几百万年甚至几亿年的地质变化才形成的。地球是无私的，它向人类慷慨地提供矿产资源，但是如果不加节制的开采，必将加速地球上矿产资源的枯竭。只有一个地球，如果它被破坏了，我们别无去处。如果地球上的各种资源都枯竭了，我们很难从别的地方得到补充。我们要精心地保护地球，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让地球更好地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吧。我是张晨，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二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长，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七十二变， 好 棒白天晚上 任性餐馆没菜单，老板做啥顾客吃啥，这件事儿街坊们怎么说呢？咱们听听看。你们说是不是这个老板特别任性，所以他才想出这么一个任性餐馆的主意？ 老板那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因为老板没有上司了。 但是你不是得做生意吗？你得想着你的客人需求是什么， 是 你才能干什么。 不，那是个别老板。 你 有的老板那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因为我是老板。 王大磊就是一个独裁大老板。 你是老板？ 我是我的老板。 你说话别有断句，直接连贯的说。 我是我的老板，我能做自己的主啊。 明白了，你可以对自己为所欲为， 你想把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这儿不能用为所欲为 啊， 这儿得用这个 我明白 任意 挥霍、 把自己捆在老虎凳上，然后给 自 己 灌 辣椒 水， 给自己那腿上加砖， 哎， 摁着自己，我说不说， 我给自己来不来铁烙的。你们啊这简直是多恨我，我看出来 了。哎，我就问，假如说这个， 别假如说了， 有一大餐厅，您是老板，然后呢您会怎样的为所欲为？ 那想吃什么我就上什么，完我想吃制定这个菜谱啊，然后我喜欢什么这餐厅都得有啊。 你喜欢什么呀？ 我喜欢这个肉 羊羊。 不是餐厅吗？餐厅跟羊羊没关系。 哦， 这个餐厅里都是吃的。 哦哦， 切了五种大肠头， 所以我就弄老虎菜是吧？ 有老虎菜，对，然后有那个炸昆虫。 那这菜馆是给你开的还是给客人开的呀？ 哎， 你挣谁的钱啊？ 这话说，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吃什么完了有吃完了，把钱搁桌上，小费啊都搁桌上，上个厕所回来再把钱拿走揣兜里。 这玩儿挺好啊，小花，我跟你说，这个餐馆啊，既是给客人开的，也是给自己开的。 对，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东西，你也干不好。 对，而且拿餐馆的当自己一个交友的平台， 这说的还像个人话， 啊，是不是？ 你让我做一个菜， 这你夸他呢，这是损我呢？ 我刚才说都不像人话呀，啊。你比如说我做这些菜，我经营这些内容，我一个都不爱吃， 嗯， 我都不爱吃，我怎么能尝出好坏来？顾客的反应我怎么能知道对不对？所以就一定得是我喜欢的。干炸丸子溜肉段， 那如果说有一家餐馆啊，他做的东西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但是有一批人喜欢，老板也喜欢，这种餐馆 不是我开的， 这 餐馆有什么关系？ 这餐馆， 那就这么说，就是你爱吃的东西是人都不太爱吃，但你不能说你 那这个我让厨师每天给我单做。 哦，这么说吧，你爱吃的东西啊，99%的人类都不喜欢吃，你就挣那1%的这个钱。 哎，全球60亿人，1%的这个群体能让我富足。 但这一些群体呢，都分布的比较广泛， 比如说在南非、 北极圈、 南极。 你能告诉我这个吃的内容是什么？ 拔丝米饭。 举一个例子，就是拉黏的米饭是吧？ 你的路窄。 对对， 我还有路宽的菜呢，我不能爱吃的都是那路窄的，我这人又不是爱吃一样。 哎，那所以你要开餐馆，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也没什么菜单，完全看你的心情。 你今天想吃甜的，就弄得大家都每个人都手都黏黏的。 怎么还不提供餐具啊？这餐厅， 我喜欢吃甜的，为什么各位手上都黏黏的？ 到处哪哪都拉丝儿， 吃甜的就得拉丝儿嘛。小花，你这是没做过饭的表现。 米饭都拔丝，你想吃这个酸的，结果大家都捂着腮帮子，一乐这嘿呦，太阳穴都疼。 你抽人家来着？ 吃酸的是这反应吗？小花，你别老胡说，我觉得。搁过去呢可能这样的情况不多见，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没问题， 个性张扬， 而且这种做法一定能吸引更多的顾客，显着我这个餐厅上档次。 真的呀， 你看那个有那个什么著名的丽家菜，不就一小院，就接待这一桌，还没菜谱，吃什么听我的，你吃多少量，吃得饱吃不饱全听我的 啊，吃不饱也听他的呀。 哎，我这一次就做三块，对不起，想吃 吃饱 没来。 对、 哦，但是我也记得以前好像有些馆子呢，就是那种以冷落顾客为他的经营特色，但是东西还真好吃。 不是冷落顾客，忙不过来，不以服务态度来著称。 他都不是著称的问题，他是反其道而行之。你比如你来了以后，要什么呀？ 这不行，这没有， 这没有，这 你吃不了。 对，还行吧，这 你要太多了，差不多得来。我见过这样餐厅， 别来我来去颠吧、啊、到哪个？ 哎呀，我吃饭来了，我受气来了。 但你挨完一顿刺儿以后吧、 哎， 菜上了以后， 食欲还很好，这不是请一屋子贱骨头？ 你就化悲痛为食欲， 食欲？那你花了钱了，但说明人家是一种销售手段，气得你玩命吃， 有吧？ 这好像是有， 哎，但是。后来倒了没倒啊？ 那我不知道，不是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本来就是因为自己家人这些。自己家这些服务员呢，平时这种性格，他们只是真实的表现。 我告诉你、啊， 是不真性情。 打小我就知道做买卖和气生财、 嗯， 没听说过横眉冷对，倒能够挣多钱的。 但是大磊说也对啊，人太多了，就是冲着口味来的， 哎、他顾不过来， 有可能。 我就觉着，如果一个餐厅没菜单，就是猜着吃，连个大方向都没有，这个 不是猜着吃。你来，告诉我几个人呢？啊，行，那我给你上吧。人家给你准备好了， 哎，你说这是不是也挺好玩的呀？猜着吃也好玩啊！你猜中了几个人，本来都不认识，就因为猜着吃，大家互相就熟了。 那菜熟了没有？ 一公司的新员工到这聚餐， 对我猜头一道菜啊是炸丸子， 不是没话说吗？太尴尬了，也不太认识对方，谁呀、啊？架子挺大。这轮你跟他说，我猜是茄子， 结果上来是白菜，好，结果有一位一个都没猜对。这顿饭吃的还能痛快吗？ 端架的那个老猜不中，大家挤着他呀。 哪位一着急上后厨现看 看后厨人在猜呢，你猜这桌人谁先进来，那儿也堵呢。 哎，真的会不会免除了一些很尴尬的这个情况？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哎，这打通州来的吧？ 看不出来能免除 啊？对，我觉得可能会增加 更尴尬。 但是石家庄真有这么一家任性的小餐馆，开业已经20多年了。 嗯， 老板在周一到周六中午营业，其余时间休息，点菜也没有菜单，每天凭心情做饭，菜品也不一样，顾客来有什么吃什么。 这样的餐厅一般都是自己家的人，自己家的房，不顾外人。 哎，但是这店里天天爆满， 大部分都是回头客，后来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村传镇，镇传县，传来传去。 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而且他方进左右那一片社区的就都知道了。 这有一个好处，他预备的东西啊，以当天什么新鲜，哎、 嗯， 什么东西这个 价格便宜， 对， 这个王大磊，你就听着小花说就行了，你上就 是掰手就先数， 活遥控， 还有呢，看今天心情， 对对对对，老板说了，就是要一痛快， 对， 你痛快吗？你痛快吗？你痛快？ 哎，大哥大哥，您别拿炒勺指着我了啊。 这个炒菜必须痛快，不痛快出这菜可能就不好吃，是苦的。炒的菜如果高兴就是甜的， 哦， 是吧？ 炒着你的灵魂吧， 炒着还是你内心的。 咱们街坊们议论这件事儿，老赵说什么任性餐馆，哦，我们食堂也是。然后洋洋说那这个餐厅应该起名叫做随便餐厅。老大磊一说随便随便， 我老给他买冰棍吃。 对， 还对呢。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乘客 掉手机，的哥想私吞，这件事后来怎么发展的呢？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街坊们怎么说。 坐出租车， 嗯， 坐着坐着呢就到站了， 到目的地了， 哎，对了，也下车了， 完了 完了， 这叫事儿啊，这不天天满大街无嚷无嚷的吗？ 啊，不，但是这位把自己一样心爱的东西落在了车上， 钻石的戒指， 没有那么大的异彩， 身份证， 嗯，不需要证明， 那是这什么东西？ 胎缝， 哦，把轮胎拉车上了。 把电话手机电话落在出租车上了， 啊，这也正常， 哎呀， 这满大街就比比皆是 啊，出租汽车司机呢， 嗯， 就看见这电话了， 嘿，那这是简单了 啊， 这个往那个服务调度中心一打电话， 对， 然后呢一往那边通知，我捡一手机一送还，两边一感谢，好人好事报纸一宣扬，正能量。 哎，要照您这么说，有一词叫拾金不昧，您知道吗？ 满大街都是啊，这拾金不昧出租车，这是普遍现象。 这位是拾金妹，捡的是手机啊。 拾金妹是哪国话？ 拾金妹是，应该是拾金妹， 那是哈基妹。 啊，对，我说听着怎么像的啊？就是玉妹琪，哈基妹。 你们俩是真不懂是假不懂啊？ 我们俩懂，我懂，哈基妹，懂，就是一般那个俩人要相扑当面的，哈基妹， 还得骂西得， 那是哈基妹， 不是史基妹， 对， 哈基妹。 你说就这意思是吧？ 是俩相扑运动员在出租车上丢了一把手机， 俩相扑 一把手机，手机有伴儿啊。 不是，问题是这俩相扑运动员坐一个出租车得挤成什么样？ 这一把手机，他们有钱，你知道吧？他怕丢了，所以他买了一把。 没听说一把一把拿手机的，除了卖手，这俩估计是转行卖手机了，一把一把拿。 小猪，小猪，小猪，把你的思路捋清。 对，你说的我们混乱了。 小猪说什么呢？不想聊了吧？那，啊，算了，我来讲这个故事。 我就是多嘴，你让小花说吧。 还就是他什么意思，就拾机妹，就是就拾到这个手机了，但是呢他没有还给人家失主 啊。哦，你看这说多清楚。 而且不但没还呢，还心生一毒计。 等会儿 怎么了？ 看见手机就毒计了。 对啊， 哎呀， 就想我怎么能让这手机就归了我呢。 我记住，要死，这就是个毒计。 那我也， 就是，这很简单， 嗯， 就是往那个就是手机收音筒那边灌毒药水。然后灌到这个听筒这边呢，就听的这位就中毒了。 然后把手机还给他，然后打完之后中毒而亡。 你们是不是小说啊电视看多了呀？ 经常看到这种什么侦探小说里有。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在想，你想他也肯定得回想啊，我在哪儿落的这手机啊，是不是在出租车上呢？他就得找我来。 嗯， 他要报警的话呢，我还添麻烦。 对，我还给他发票了。 所以啊，我得表现出来我已经把手机拾到并归还了失主，那么这样他在找我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小花， 嗯， 这怎么能表现出来呢？ 我再牺牲一毒计啊。 这个毒计全在他心里呢。 这位外号叫复毒计。 你看这个车里有监控，对不对？对吧？ 有吗？我不知道。 小花，你一个人全是设文具，用着我们俩吗？ 车里有没有监控这我真不知道，好像一般车里都不安监控。 这个的哥他车里有监控 啊，有。 他就想，我不然导演一出这样的戏码， 这样的， 哎，就会觉得这手机不是我拿的了， 啊， 我叫我哥们来，然后呢我呀跟他来一个密会。 密会， 哎，我就在摄像头底下把手机交在他的手上，哎，再来一个特写，他怎么拿着手机攥好了，哎，往兜里一揣，他走了。这样呢？ 这为什么就在车上完成呢？ 我车里有摄像啊。 哦，就被照下来。 啊， 哦， 别照他脸，就照他手特写。然后这样呢，手机给了他了，他拿走，我完成了拾金不昧的这一壮举。 哦，还能领奖金。 这一善举吧。 善状差不多。 没有那么激烈。 那就善举吧。 这样的话，谁找我也说不出什么来呀。 他够毒的这一计。 哎呀，妙哉妙哉， 这位岁数不小了，能用妙哉夸自己。 后来他怎么办了？ 哦，那这事儿那办了也就办了，估计也查不出来吧。 可是关键是你以为你是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是吧？ 他是没想到民警介入之后啊，三下两下看透他的诡计。 哦，三下两下把他打倒在地， 将猛虎打死，你说这是武松吧？ 他这种人你也知道，其实胆小如鼠。 嗯， 一见着民警这么一调查一取证，什么都说了， 什么毒计都没了。 对，我那个静下心的表我调过，然后我早上没吃早点一饭糊涂啊，车份我也老耍赖。 是我给人家那钱啊，老少给点。 上回我拉了外国人，就围着那火车站转了好几圈，反正他们要了500多。 晚上我在那个站口那儿等人，其实两站地我要人300。 对，我把他们拉到北海，愣说拉到西湖了。 我还说我表坏了没法打，你就给个整数吧，什么200要300的。 我还老跟乘客说我属狗。 我还跟乘客，特别是漂亮女乘客聊大天儿。 干嘛叫聊大天儿？ 聊天，因为我都觉得聊太大。 我老跟人家说我属大狗的， 也不知道聊什么大。他拿一把手机， 还想起来了，就不提手机这事儿，是不是？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戏精上身，乘客掉手机，的哥想私吞，叫来朋友一起在监控下上演了归还戏码。后来民警介入之后，物归原主。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近处来，不亦邹辛苦？ 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李、 英宁、 王磊， 娱乐72变，敬请关注。王大磊啊，跟他妈妈闹别扭，他老爸呢就开导王大磊：“哎，其实你妈挺会关心人的，变天了还问你冷吗？受伤了是不是还问你疼不疼？”王大磊嘟嘟囔囔：“那为什么现在不会关心人了？”他老爸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啊？刚才揍完你是不是关心问你还嘴硬吧？” 那会儿上课，老师训小柱，我说：“小柱，你说你上课呀，你吃个糖啊，吃个瓜子儿也就罢了。你说你吃这东西啊，比胳膊还长，那么憨的，那么大根甘蔗，你就那么吃，啊？你说让老师我看着你，我多心累。我劝你多少回呀，你也不听。我想拿粉笔砍你一下，我还真怕你一回手把甘蔗给我扔回来。” 大磊啊，特别爱吃涮羊肉。有一个新的品牌店出来以后呢，大磊就知道自己完蛋了。那天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数羊吧。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喜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小肥羊，金针菇，虾滑，羊肉，牛肉，烤肠，可乐。算睡不着了，穿衣服下楼吃火锅。 小花啊，平时啊一给大家呀说个什么事儿啊，一举例子呀就说说一个赞跑，哎呦，大家觉得小花的英语水平应该挺不错的。哎，直到有这么一天，小花呢给大家要连举两个例子，他又说了一句说两个赞跑。 小花啊那会儿特别爱看宫廷戏，有一天放学回家就跟他妈说：“德娘，近来面容憔悴，孩儿甚是担忧，不如一步至孩儿学堂，可观赏山水风景，倘若还能与武师喝茶论道，那定是极好的。”他妈一听说人话，小花说：“妈，班主任让你上他学校去一趟。” 那天小柱接了个电话，对面是个销售，问他买不买房，不买还会涨。小柱说已经有几套了，手头实在没钱。对方沉默了几秒钟，接着说：“那你房子卖不卖啊？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了。”小柱感觉不说实话实在不行了，就跟他说了：“其实我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对方呢沉默了几�秒，又说：“明天有个楼要开盘，凌晨3点带上椅子来排队，给你1500，干不？”小柱被深深的感动了，这才是真正的销售啊！不管客户啥情况，总有一款适合你。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

而且最简单的是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直接做小米一条刺身嘛。 对，小米也送给您了十袋呢。 哎，我们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呢？ 嗯，今天咱们是一大包十头的海参，300克，一天一根，咱们今天是九大包90头。 嗯， 你能天天吃，吃3个月。 嗯， 在专柜的话要花到5310，我们今天是1380，给你省了好几千块钱，专柜买一组就是买3组了。 对， 还送你100克的沁中黄小米10大袋。 嗯，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儿骑，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四环安慧桥西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队尾排到了望河桥。南五环西红门南桥东侧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后车排队较长，接近5公里左右。南四环肖村桥西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队尾排到了18里店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风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7到18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舒适。今天上午本市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盆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 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家院七十 二变， 我来访 有你有我 该有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钻，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喂，家宝， 哎， 好，你哥， 哎，已经不直播名字了啊？ 对呀、 啊， 这， 二位都这么大的人了哈， 嗯， 虽然说都还没成家立业，但是呢，毕竟也是走入了社会，接触了一些生活的方方面面。 啊、哦，我以为接触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呢。 听说你们二位现在正在装修呢？ 对，家里装修呢。 哎呦，你看这一天到晚。 哎，我们装修，你还有什么呀？ 看你们灰头土脸的呀。 不是，我们家装修，不是说我们打工给人家家装修。 对， 不是施工队。 哦，嗨，我以为你们哥俩组了一个什么兄弟施工队啊。 哎呦， 马路边上说您家装不装啊？要不要力气活啊？ 这俩钱不够我们挣的。不是，什么叫要不要力气活啊？ 啊，因为我们俩现在拿这个当营生，是不是？ 我跟你这么说啊，装修啊不是一简单的事儿， 这是这么回事儿。装修啊，你得掌握这个技巧。嗯、咱甭说卖力气的，嗯、搬沙子、搬水泥、 哎、 搬砖、斜瓦的， 嗯， 咱就说装修，它也是有过程的。 哎， 您是先铺地砖，再 谁家先铺地砖啊？ 我就说这意思呀、啊，您是先装灯，然后再进家具。 你说这一样没有一样是在前头的？ 对呀，在前头是您先买房啊。 啊、哦，对，他给别人家装的。 我跟你说，小柱，你可不能给人瞎装啊！哎呀，现在装修可是一件累活，要装地方特别的多。 可不是， 你说小房子就罢了，死白落地就行。 真说20多平米，要是这个精心的设计一下啊， 嗯， 20多平米也能装出个温馨的感觉来。 这没错， 您有200平米不会弄，那屋堆水泥，这屋放沙子，那屋挪砖，那也是库房。 嗯、啊，对对。 嗯、反正每个周末都看着你协同你们的四老在这个工地 偷人家沙子，拿人家红砖， 不是，或者是加装成。在那个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啊、对对对， 就是想买个锁， 寻寻觅觅。 其实一开始都希望用点好东西，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是五花八门， 对。 哎，如果你挑一个100块钱的东西，你会发现有一个120的东西，你就想用120的。 那可能一分钱一分货。 当然了，那2200的呢？ 嗯 啊，2700的，就是一点一点涨。等你翻回头来，你把那8900的买走之后，你一开始 好嘛，我这差的太远了。 不是你那个 一开始放你们家呢，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30平米和300平米它装修效果不一样。 对呀、啊，这300平米这么点的坑它就显小了， 哎， 是不是？ 30平米就显大。 对， 我缺心眼儿啊！我最后我这100块钱就转到8000多块钱的东西。 问咱们街坊家宝他们家到底是30平米还是300平米呢？ 大家猜猜看啊，有金蛋银蛋啊！ 哎呦，我现在还没找着家呢。 要说装修这个事儿呢，非常的辛苦。刚才说的只不过是一些价格的比较， 对， 像家宝和小仲呢，一开始还翻阅了很多特别高档的那种别墅的装修方案， 嗯， 哎呀，什么时尚先生怎么装 啊， 哎， 时尚女士怎么装 啊，时尚大爷怎么安， 这就是四合院怎么装，然后这个江南别院怎么装， 没少买杂志， 400平米以上的带花园带小桥大户型， 对， 天哪， 家宝就想桥搁哪儿啊。 看了以后跟媳妇商量啊、哦，当时还没媳妇呢， 嗯， 自己跟自己商量。嗯、你看，咱们这儿放这么一个贵妃榻，好不好？ 嗯， 嗯，不好不好。 这个声音是从哪个？ 对，就家宝自己一人饰演两个角色， 哦、 一会儿饰演你自己， 哦、 一会儿饰演你媳妇儿、 啊。 嗯，这儿要是装了以后吧，咱们沙发就没地儿放了。 我多余买那个杂志吧，那我看什么四合院，看什么别墅啊？ 那你看。这块咱们放一个三角形带按摩冲浪的那种大浴缸，好不好？ 啊，真不好买这地方。 嗯，放这个以后吧，咱们那个马桶，就得换尿盆 了。我比较同意后边那个人的见解。 马桶换尿盆， 马桶换一尿盆啊，这得定制啊，这得定制。 每个装修的心中都住着那么两个对立的人嘛。 我想轰出一个人，我不想住两个人。 因为装修很矛盾，你知道吧？ 是、 啊。你又想往好了装，但是你又没钱， 太矛盾了， 是不是？你说俩人住， 开始真的每个人都想特别好，这个床我也要那个纱帐的， 哎，对对， 什么的。结果后一问，就多这四个棍儿， 多出2900。 哎呦， 要没这四个棍儿呢，500。 好嘛，这东西我跟你说都不止500。 不是铁床板棍儿，它支蚊帐，它确实效果不一样。 你们说了半天，不都说就是一床吗？怎么那么费劲？我们家里就合着搁一床、 哎，床可差别大了，你知道吗？ 哎、床有很多种， 是吧？ 啊、 嗯， 双人床、单人床也有那种大床、小床， 嗯 啊，完厚度也不一样，床垫你也得选吧？ 嗯， 你选那个西蒙斯的床垫， 嗯， 选荞麦皮的床垫，选那个 荞麦皮的床垫，我睡得了吗？ 还有充气的床垫， 嗯， 充点氢气。哎，你们俩说飘飘悠悠飘悠悠的、 哦、飞起来了 啊，或者冲点氮气保鲜的、那个千万千万啊、可别冲沼气、我知道你爱躺床上抽烟， 哎呀， 你哥老往大处想，其实真是费钱都在那小处、 这好多那五金件贵着呢， 知道吧？就是比如说 荷叶、 那个、洗手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水龙头啊， 对，你要金的要银的铁的 还有铜的。 我要根据我们家那床就支四根棍儿，我觉得我买不了金的， 买塑料的。哎，你弄一皮管子，你洗头的时候你不用特别猫腰，冲那坐便器的时候把管子一接着， 好， 浇花的时候接远点，特方便。 我上公园洗澡好不好？ 弄一夹子，把那皮管子头一夹。 你哥也是为你好，你不是没钱吗？ 你先看看你家吧，怎么老照我家呀？ 你知道德国最贵的五金件你们听说了吧？就是汉汉汉哎呀，汉森那个， 这五金件肯定不保修。你听这都没有底气，我说怎么说？ 你听那五金件就特黏，你知道吗？ 好， 据说那些大明星他们家里都用这种五金件。 五星件， 这是金五星买的， 做法用的。 你说不对了， 哎，都用五金件。嗯，好用在哪儿呢？ 好用在哪儿呢？ 就 是问谁呢？ 我跟你说啊，我看过这方面的杂志，就是人家那个四合院啊什么，现在也都讲究用这种好的五金件，材质这个耐用， 是 环保， 还有它那个抬起来那个顺手劲儿，是吧？ 听听这个水词儿啊，顺手劲儿，哪个东西胶笔管子也顺手。 那你说，你说， 小花所谓的顺手劲儿，它就是那个水龙头那个开关那扳手啊，有那转向助力。 你 不用拧，哎，不用踩刹车，你直接就稍微带点劲儿，呲就开了。我滋你这一脸一身呢，啊，你媳妇还得说怎么老尿的这胸脯子上了。哎 呀，还有的就是自动的就出来了， 一伸手， 哎，一伸手是水 出来了，出来了。 我知道小花他们家那是到他们家卫生间。一拍手，哎，哗，水就出来了， 出来了，按错了，那个 应该你们家楼道。 哎呦，这可有点狠了，把洗手间搁楼道里呢，这真不像话。 哎呀，我这俩钱花了，不知道给谁安的。 哎，好好，吐了半天槽了，大家谁装都不容易，就跑那点东西， 就主要是我装不容易， 天天的去家装市场，东西南北你还得跑道了，是吧？ 对啊， 什么又是石材了，又是板材了，又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琐碎。 是。 就一般人不说嘛，不装，乐三年；一装， 乐三年， 不装就乐三年 啊！不装时候嘎嘎乐，装完之后嘎嘎乐。 那这人还是先看个病。 这个什么叫装疯，你懂吧？ 哦，就是这样啊，装疯嘛。 关键还有可能你装的不喜欢。 有的人确实这样，有人说我自我设计，哎，我卧室呢用这个粉颜色显得温馨， 对， 客厅呢用淡绿色显得浪漫。哎，然后呢那个书房用黄色，嗯，书房用黑色，各样的颜色， 灰色。 哎，有些人呢他拿这个油漆当水彩那么调， 哎，那 有的能达到效果，有的就达不到效果。 哎，所以说还得找一个很好的设计师，不要自己设计。 您算说对了， 对， 真得找专业的设计师， 对， 给你设计一下。 这不是我们家就找一设计师吗？现在正调色呢。 是吗？ 啊，调色调出这个最合适最搭配的颜色糊这个墙上。 哦，就是拿这桶往这桶一顿，因为它多了多了多了。 这个设计师并 不 专业， 这不是炒菜倒油，你知道吧？ 拿这个再往回折点吧，哎呀， 对，有有有有有。这手还没准儿。 专业这俩字儿吧，你拿什么做标准呢？他是说自己很专业，但可能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并不好看，并不合你的心意， 都得磨合。 半夜三点钟加班，我们家这房顶是不是用绿的好看啊？ 对，然后我就一觉的，我说，哎，别睡了， 那绿的怎么回事啊？哎啊，你跟装修的一块儿睡工棚啊？ 不是，装修的就是我媳妇儿。 哎，你媳妇儿不就你吗？ 我一个人聊啊。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更悲催了，都不是说你们家装完了以后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也不是说你装完之后家里人满意不满意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更不是说装完之后这个会不会说有影响啊，什么超标啊、污染的问题， 哪漏啊？ 就是你啊，装了75.93%了， 哎呦， 你这正指挥着，哎，这，啪， 怎么意思？ 后边有人拍你肩膀一下， 怎么这么大动静？ 房子还没装家具空， 空 了， 就是 回响， 回音， 回响啊，就来一下， 哥们儿。 哎， 叫了一声，然后呢，那个调剂，呀， 调剂还没走呢。哎呀，我多一叫他来， 哥们儿， 啊，叫我，哎， 干嘛呢？ 装修呢？ 哦，谁让你装的？ 你先等一会儿，我让我装，我自己家装修，谁让我装的呀？ 哦，你经过我允许的吗？ 我自己家装修，我经你允许干嘛呀？ 那你装我们家干嘛呀？ 这谁是你们？这是我家呀！ 这是几门大几啊？ 几门大？你看呀，这6006啊！ 这是6009，你知道吗？ 什么六零九怎么会六零九？我在我们家，你看我都装到77%多了。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只听啪一声， 你又肩膀挨了一下。 哎，那调漆的时候，这又多了。 没有没有，是调漆的拍的你 啊。 你一回头，干嘛呢？ 装修呢？ 装修。 嗯。 你这是哪儿了？ 609啊。 609。 嗯。 这不906吗？ 好嘛，不光房间错，楼层也错了。 这仨缺心眼打起来了。 哎呀，哎呀，拍一下。哎呀，忘了说了，这是香港设计师设计的，这楼没有13层。那爱九层六层什么事儿？ 没有4层， 那没有3层， 不是这太乱。我说这几个人先坐一块儿，先商量商量。 你怎么也不算？ 最后调气的说：“各位，你们都坐这儿，跟老师学啊，一二，这就是三，记住了。” 哎，先看看这色盲吧。 这样，我们说这事儿是个实事儿啊。 嗯，真有人装修装的差不多了，房子装错了， 装错了 啊。 但装错的情况很复杂，其实比刚才那件事儿还要更周折一些。就是说，他拿着购房合同、不动产登记证明、复印件。这些文件给了小区物管，然后呢对方就给了他404的钥匙，他就开始装了。但是最后呢，物业找他说他装错了，买的时候是402，但实际上他现在装的是404。可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实际排门牌的时候，不动产证明上面写的402就是401，404就是402，你明白吗？ 太乱了。 就等于说啊，这个是错误，就出在了这个盖楼的这个发这个不动产这房产证的这个人，他们把房间就弄错了。 你想， 那这样弄错了还真是很麻烦。 对， 等于说我花钱买的这个房子，但是实际上呢，我最后住的呢不是这个房子。 就是怎么说呢？说这楼层就4户，实际上它是 一梯四户，结果呢就是3号住了1号，1号住了4号，4号住了2号。 因为什么呢？没有3号和1号，只有2号、4号、6号、8号。 哦， 所以1号就是2号，2号就是3、4号、4。 对， 我劝这几位搬家吧。那这责任就得…… 责任是这样的，这个开发商给了一个房屋平面图，但是呢，没有人向他解释这个房号跟实际的门牌号不同，所以呢，这位挨坑的先生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了。然后律师就认为呢，从现场看房、合同约定、房屋交接书、房产证、产权的证书、现有的门牌号上面来看，这位先生呢，自始至终看的要买的都是那个404，那所以责任不在业主，还是在后面开发商，因为开发商的图纸标的和最后的房号不吻合。 你知道这说错一个数字，这个写错一个字母，这给这个户主带来多大的麻烦？我要是开发商的话，我就要在这个平米数上做文章。 你说这300平米愣是没人买。 我要是这么卖的话，那我离进去不远了。 你进去还想住300平米？ 对，我30平米都没有。 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大街98里。啊，小柱，你不是特喜欢玩飞机吗？ 怎么着？你是送我模型啊，还是 他打算送你点纸 给我啊？ 叠飞机？ 你叠的不挺好的吗？过去朝人的后脑勺扎。 老扔不到，飞机老兜风，一扔起来就唰就奔上去，直着下扎自己脑袋上。 咱不疼啊，毕竟是直的。 对对对，后来你也学聪明了，不叠尖头，叠钝头来了， 对， 掉得更快。 我就想告诉你一声，你过生日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买个飞机。现在淘宝上可以卖了。 对，买个纸飞机。 什么纸的呀？是真飞机。 买不起，打对折也买不起啊。 我就想，有卖真飞机的。买完放哪儿？ 我跟你说，你们数学觉得怎么样？ 不错啊。 不错，好，听着 啊， 969192128，920997.02元，这是多少钱？ 我听成电话号码，有你这么念的吗？ 多少位？那这么长，我也不知道。 我来看看、啊， 你说多少位啊？ 我来数数啊， 1、2、3、4、15位， 万， 11位是 亿、百亿。 十亿、百亿、 交 万亿、 万亿、几百万亿。 万亿就是 百万亿， 十兆、百兆、 百兆是吧？ 969， 一个 G 吧。这个钱呢是969万亿，卖飞机，而且是真的载人飞机的那种。 不是，我就想谁卖这个，谁买这个，买完搁哪儿啊？ 哎呦，4000多笔订单呢。 那是哪个航空公司下的？ 没有。 买客机啊？ 你那意思呢？ 就是买家买的，截图发朋友圈，就为了抖机灵。 不是，就说允许拥有私人飞机了，但现在有钱人这么多吗？都买私人的？ 嗯，当然这个钱呢还打了6折呢，因为那天特殊。 不说打多少折，我没问你打多少折，我就说这飞机的供应量现在需求有这么大吗？ 只减600多万啊。 他活在他那圈，你活在你那圈。 我跟你说，就那天啊，爆款的那天晚上8点钟， 购物节嘛， 这淘宝店店主的手机就响个不停，订单跟炸了一样 哟， 一下子涌进来了一堆，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那当然了，谁没事老买飞机玩啊。 但真正的成交量就很可乐了。 成交量少也没问题，这一件毕竟挺贵的。 拍的人4000多笔， 你看看 买的人1笔 啊， 4000笔， 这都是说着玩的。 嗯， 这有点不像话了，我觉得这些人有点穷极无聊了。你不买你糊弄人家干嘛使啊？ 关键他糊弄，他不光糊弄，他还咨询呢，假装买跟你问啊，这个飞得快吗？ 我觉得这没买过飞机，要是自行车啊电动车买多了 还 飞得快吗？ 还支吾那么半天，飞得快吗？ 这真的没买过，不知道问 什么，实在是编不上来了， 实在不知道问什么了。 你就是想买你都得想想自己会问嘛，对吧？ 对， 大磊见多识广，老做电视台节目，像这个事儿， 那 张总就问到个特别试点。 对，耗油量怎么样？每100公里耗油多少个？ 人家小柱怎么也在大场面换过，什么没见呀、 这个多脑袋吗？飞起来往下扎不多脑袋啊？ 还是当纸飞机的买的 啊？ 你再问这飞机几开门的？ 那车上有带着花边的吗？ 四个人坐下坐不下？ 里边有梳妆台吗？ 有正反座吗？ 正反座 干嘛？坐大公共的？ 坐倒机？ 哎， 这样好打牌。 这是火车坐多了。 最后呢，就是确实有人真心要买，买家呢还付了9999的定金。 好，你几百万的飞机付了9000块钱定金。 后来呢，就是人家也说了，说这个飞机呢是公司订购的，因为公司是做大型活动策划，以前就租过这个直升飞机，次数因为用的很多，所以干脆买一架了。当然要知道买一架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 这个飞机啊，不单得维修保养，还得有这个要求这个 飞行员的费用， 飞行的这个区域的费用， 费用和油费， 买时段， 对， 买油，买盐， 买醋 呀，你飞上吃东西不得准备一些这个？ 你先之前你得有运营直升机的资质。 哎，你听这句话多绕嘴，再说一遍， 运营直升机的资质。 好，舌头都记上了吧？ 如果小柱个人购买，那么需要拥有飞机的停放场地。 你乐 什么呀？ 小柱还没有停放场地呢。 坟地还没找呢是吧？ 先给飞机找一停放场地， 以后你就停飞机上。 我们家大衣柜顶上有地儿， 真是随了你小时候的愿望了，老拿飞机多脑袋。 现在脑袋多飞机。 哎呦， 我得告诉你小柱，毕竟飞机不同于普通商品。 哎， 小号给你留一地儿。 我没驾照。 开飞机啊？ 不是，你买飞机也得有驾照，个人购买 不是 傻了吧？ 雇别人开不行吗？ 对的，找一有 A 本的开去。 没想到吧？ 不过我觉得你要买了飞机，老叶就解决工作了。 老叶以前是修飞机的。 哦，这个胡同的叶鹏啊。 对， 他是修多你脑袋那飞机的，他那飞的比你 纸飞机还要修啊。 扯坏不得了吗？ 人店主还跟买的这位说呢，您拍下来是拍下来，付款也付款，我得都把这些资质跟您说清楚，您得有啊，因为我也不能直接给您飞过去。 那怎么邮过去？ 我们把它拆散了，您直接啊 回组装 啊。对了。 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